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8月11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2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随着大兴新城和亦庄经济开发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兴未来将有6条地铁建设线路，会与公路线网连接成一个交通网络，方便居民出行。不仅如此，随着各类配套逐步完善，大兴将会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违法建设一直是北京市重点根治的问题之一，建设违法建设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大兴区有一处别墅加盖违建，执法人员已经查处要求停工，但是业主不仅不配合，还继续施工。近日，记者也跟随执法人员来到拆违现场。 齐建华，大兴榆凡人，1975年养蜂起家。他的儿子齐学明，2005年放弃工作回家帮助父亲养蜂。如今，父子俩已经成为了大兴乃至全市都非常有名的蜂农。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随着大兴新城和亦庄经济开发区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兴未来将有6条地铁建设线路，会与公路线网连接成一个交通网络，方便居民出行。不仅如此，随着各类配套逐渐完善，大兴将会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首先来看交通，根据规划，大兴区将建设成为京南流通门户，是辐射华北、西北、东北的重要物流集散地。不久的将来，大兴的公路将实现三横四纵，其中说的三横说的是北京的四环路、五环路和六环路，而四纵分别是南中轴路延长线、京开高速公路、京津唐高速公路和104国道。在轨道交通方面，将会有6条轨道连通大兴。总之，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将作为京南流通门户的有力支撑。 再来说说大兴正在不断完善的配套建设。在教育方面，大兴的教育资源比较优异，目前全区共有37所中学和51所小学，师资力量雄厚。在医疗建设方面，医院是老年群体离不开的话题，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会更加注重日常保健。记者了解到，大兴未来将有6家三甲医院进驻，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 在商业方面，随着包括汇聚购物中心在内的大兴7大商圈的形成，如今大兴的商超和餐饮等生活配套日渐成熟。而在娱乐方面，大兴的优势同样明显，这里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说北京野生动物园，还有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海子公园等。 本台消息，违法建设一直是北京市重点根治的问题之一，违法建设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大兴区有一处别墅加盖违建，执法人员已经查处要求停工，但是业主不仅不配合，还一意孤行继续施工。 8月7号上午，记者跟随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来到大兴区团河行宫附近的一处别墅区。记者看到， 工人拿着大锤和铁镐在拆除别墅上的阳台护栏，一锤一锤的拆除，速度很慢。一旁的执法队员对拆除的全过程进行拍摄录像。 根据执法人员介绍，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对这处违建展开调查。在查处违建的过程中，执法人员曾经多次上门执法约谈，要求业主停止继续加盖建设，但业主都不予理睬。执法人员去年就已经对这处房产进行了冻结。 在今年七月初的巡查中，执法人员又发现业主再次开始加盖违建。在多次联系房屋业主无效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对这处新生违法建设进行拆除，但由于违建和别墅的合法主体结构相连接，无法使用机械，只能人工对违建部分进行拆除，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业主的合法权益。 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执法队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内违法建设的执法力度，对重点小区进行定点盯守，还会协调居委会、物业等相关部门加强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确保新生违法建设零增长。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养蜂，一份拿得起却放不下的事业。 晌午一点多钟，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室外气温已经达到了37度，而齐家父子却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上峪村的一座山脚下忙着摇蜜。尽管汗珠一颗又一颗顺着脸颊往下流，但父子俩的脸上却溢满了幸福的笑容。父亲齐建华说，这两天刚刚从大兴跑到密云，大兴的花开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密云山上的花开得正盛。 齐建华，大兴榆垡人，1975年养蜂起家。他的儿子齐学明2005年放弃工作回家帮助父亲养蜂，于是父子俩一起操持起了这份家业。如今父子俩已经成为了大兴乃至全市都非常有名的蜂农。 197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齐建华接触到了养蜂。他回忆说，那天我开着拖拉机去给人送煤，那户人家正好养了四窝蜂。当时那户养蜂人告诉齐建华，每斤蜜要1.1元，一窝蜂每年能产100斤蜜。齐建华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营生，说干就干，隔年他就以80元的高价买了一窝蜂，做起了养蜂人。 70年代的80块钱可不比今天，那会儿齐建华家里养了一头母猪，下了5头小猪，一共卖了100块钱。80块钱用来买蜂，剩下的钱用来买了一本养蜂手册和巢橱。 齐建华气得刚开始新鲜，天天打开箱子看，看着看着把蜂王给看没了。一窝蜂没了蜂王就没法繁育了，这100块钱就白花了。这给我急的，他说，那会儿是没有经验，没有技术。那年我的一窝蜂养出了2窝，后来那一窝也死了，又剩了一窝。饲料不足，包装过暖，在养殖过程中，齐建华掌握了不少经验。 1976年6月，齐建华发现了涿州一片枣地，花开得正好，但是要过去就要渡河。于是齐建华用竹条搭建起了木筏，将四窝蜂运到了河对岸。他说，那年这四窝蜂产了340斤蜜，卖了400来块钱。我买了辆自行车，买了块手表，这在当时还没有几个人买得起。齐建华第一次尝到了养蜂的甜头。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养蜂的利润却不如从前了。但是齐建华却放不下了，他好像跟蜜蜂结了缘，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2005年，原本在超市工作的齐学明辞职回家帮父亲卖蜂蜜，从此开启了他的养蜂之路。对于养蜂，齐学明打小就是抗拒的，因为在他3岁之前，父亲齐建华总是带着他全国各地跑，他从小就深知养蜂的不易，于是下定决心不再养蜂。 齐学明对记者说，就像你看到的一个简陋的帐篷，这就是养蜂人日常生活的地方，真的很苦。摆在记者眼前的景象也确实极其简陋，只见一个几平米的小帐篷，帐篷里有一个简单的床板，几个蜂箱搭起的桌子，旁边放着锅碗瓢盆等厨具。然而2005年，附近的蜂蜜销路成了问题，齐学明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于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帮父亲卖起了蜂蜜。齐学明说，正好我之前也在超市工作，可以跑跑市场，就改变了以前卖蜜等着别人来收购的状况。 从卖蜜到摇蜜，从摇蜜又开始养蜂，终于齐学明还是做起了养蜂人。他说，起初是来解决销售问题的，但慢慢从经营转换到了养殖，一个是也看到了养蜂业的一些新的发展前景，再者也怕父亲多年的养蜂手艺失传。 齐学明自从转战养蜂业以来，为蜂场注入了不少新鲜血液，他成立了合作社，集结了很多社员一起钻研养蜂，一起闯市场。他说，这样一来，大家伙儿不论是技术还是经济，都能有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对于养蜂，齐家父子都是拿得起却放不下，追花逐蜜对他们来讲也不仅仅是一份牟利的营生，还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更是他们永远不想放弃的一门绝活。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我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哥， 小记者赵卓宏， 魏元瑞， 小记者陈梦乔， 陶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旧宫一小的小记者张苏。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中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李俊伟。 李俊伟，听说你家有个小弟弟。 对呀，还特别的烦人。 我觉得有个小弟弟挺好的呀，他可以跟你一起学习玩耍。 哎呀，你不知道，其实啊，他会的只是打扰我的学习。 可是如果你学习有问题，你们可以一起探讨呀。反正我觉得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挺好的。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件事吧。我方的队员有陈舟和卢锦元， 我方的队员有郑晨一、刘玄真。我们觉得有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很好。 我们觉得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的话是弊大于利。 让我们开始这次的讨论吧。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到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呢，分别是来自旧宫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张苏、郑晨一、刘玄真，还有来自亦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陈舟、卢景元、李俊伟，欢迎你们。刚才我们的小主持人已经聊到了，就是对于爸爸妈妈给你们生一个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一方呢是认为生二胎是利大于弊，有一方认为是生二胎弊大于利，也是分成了两个阵营。利大于弊的咱们这一方先开始来发言好吗？ 我觉得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可以老陪在身边一起玩啊，不无聊也不孤单了。然后有的时候吧，小弟弟虽然会有小妹妹或者比较闹腾， 可以跟他哄哄他，陪他玩玩，他又可以安静一些。 我觉得呢，你说的那种小孩子他会很安静，但我这个外甥女儿她不会这么以为，她是就是直接挠你，然后呢她就是如果要是你戴还手的，她就继续挠，停完了继续挠继续挠。然后呢第二点呢，我认为经济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再要是生了两个异性的话，你的房子和车就得变成五座变成七座，而房子呢就得从两居变成三居，因为如果要是长大了他们两个异性的话会很多有点不方便。 虽然这种有一些不方便的话，但有的是可以按规律去解决的，就关于孩子的那个老二的这个开销的问题，老大可以帮忙辅导一下。 可是老大他因为年龄比较小，如果要是辅导不了他，但是只能是让他学习辅导一下他。如果要是真的要是买房子买车的时候，还是得有父母帮助的，因为老大呢他还没有长大，所以根本就打工不了。 我觉得呢，父母花这些钱是为了让老大和老二更健康的成长，我觉得这些钱是值得去付出的，而不是说像你那种经济问题，他是有的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那种也是值得的。 首先生活是很实际的，小孩不是像想象中那么简单说照顾就能照顾的，他们是会闹的，不是凭你的一己之词就可以把他们哄得很乖。小孩是在个成长阶段，他们是会很调皮的，而幸福的阶段只是那一瞬间而已，孩子们不会说让你气那么说带就带，让他们很听话。而且说他陪伴你成长也是一方面，但是他还小，你们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所以觉得这个方面可能会产生。 可是如果你用正确的教育方法的话，他就不会这样的，而且长大了之后你们两个还可以一起分担那个一个，比如说你突然工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找你的弟弟或者妹妹一起来帮忙，难道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小孩在幼儿时期的时候，老大根本就抚养不了这个小孩子，而且他又哭又闹的，如果要是老大把老二或者是调皮的时候他把他闹哭了以后，父母会更加对老大严厉一些，对老二会宠溺一些，而这时候对老大的思想会很不好，会产生心理阴影，或者是脾气以后会有点暴躁的。 可是这根本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正确的教育方式是一视同仁，难道不是吗？ 首先家长是在一个阶段生了二胎之后，他没有瞬间的调试过来说一视同仁这个问题，只会先照顾小的，而大的先放在旁边。可能家长是以为大的不需要照顾，已经长大了，但他没有想过大的的感受。一视同仁这说法还是得到后段， 老大可以照顾老二，这个老二呢他们之间有个产生隔阂的话可以慢慢化解，还可以让老大更有耐心。 老大是没有那么快接受一个孩子去跟他相处的，父母呢在这个阶段他肯定是偏让小的，第一是孩子刚生出来需要父母的照顾，而大的只能放在边上，所以说这个点可能对大的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这种不是不公平，这对于老大来讲也是一种成长的体现。我觉得呢在这种过程中老大是可以锻炼出来一种独立性的。 那如果说经济问题有方面怎么办？ 经济问题，你和你的弟弟是不是差七岁，等到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弟弟是不是才在上小学，你完全可以帮他，你就已经有这个基金了，对不对？ 要是你的年龄是39，你生下一个孩子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就比如说我的大姐，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她那时候也是39岁，然后呢她就是每次在孩子的凌晨的时候每一个小时都会醒来一次，她也会喂一次奶。就过了不久以后，我的大姐就黑眼圈就出来了。那现在觉得孩子非常不容易，还不如不养算了。你们是怎么样看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关系，虽然那个母亲养孩子非常的不容易，但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慢慢变优秀，不是很有一种成就感吗？ 但是长大的过程是很漫长的，把你养个10年8年的，母亲的青春也在消逝，健康也在消逝， 这些付出我觉得都是有回报的。 首先父母得有资本把你养到那个他能回报你的时候，如果父母连这个资本都没有还要生一个二胎，那是什么概念，简直了。 哦，我能体会你对这个你的父母的体谅，但是我觉得呢父母他首先生二胎是他自己是同意的，他知道自己前面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在他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是有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不是那样轻率的做出一个决定，他成年了，他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不是只在一个方面去停留去想。 就是我也从一本书上知道过，就是现在北京如果要把一个小孩抚养到大，资金要最少最少必须要59万，最多就要100多万。这些怎么办？ 如果他真的经济就是不好的话，你觉得他有可能会生吗？ 像比如说，如果你是弹钢琴的啊，我现在就是一个弹钢琴，就是如果当时情况下你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像比如说把房门关上锁上，如果你不锁上，他会破门而入，一进来就拿扇子敲你的琴。这就是我的感受，我的弟弟就是这样。 对呀，那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些防护措施，而且我们聊一下长大之后吧，我们不要再局限于这个期间了。然后呢，长大之后他们两个可以一起分担，你难道不觉得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假如说一个人的事情特别的多，一个人的事情特别繁琐，第二个人可以出来帮忙。如果你就是只有姨太的话，那你两个人分担的话就是比较容易，那你一个人，你的家长万一是真的生了病了怎么办？ 我也是一个弹钢琴的，然后呢，我家里我是有一个表弟和一个表妹的，他们可能也是在我弹，他们也是在我弹钢琴的时候，可能会跑来烦我说，姐姐姐姐，我要和你一起。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虽然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我觉得也很充实啊。你每天这个样子，让你觉得最幸福的人，天天都会在你的身边跟你一起玩一起闹。然后呢，你如果是觉得他们很麻烦，那他们在你心里就真的很麻烦。但如果你觉得他们是让你感到很幸福的人，你也会觉得有他们在我很幸福。 不是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在很幸福的，也许我就假如说我上来他，我就不觉得很幸福的。 那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对吗？如果你的心态好，你就会觉得二胎很幸福。如果你的心态不好，就算你再怎么有钱，你再怎么富有，你觉得抚养二胎还是一个麻烦，那这样的话你何必要生呢？对不对？ 我觉得是只要说你生了二胎，他长大之后他就是他不一定就会去抚养老人，他可能就是假如说生下来他就性格不好，长大之后忘恩负义这样的，怎么办啊？ 我觉得就是我跟我爷爷说了这件事，我爷爷跟我说要有一个二胎的话，长大以后可以一起照应，而且能力互助也强，而且只要有一个弟弟或哥哥回来，那个哥哥会跟弟弟一起回来看他们。 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就是哥哥和弟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万一他俩关系不融洽产生了分歧，一是耽误老人，还他俩之间的争执会产生他俩感情的变化，而且不一定这个弟弟就会抚养老人，万一他不抚养呢？ 我觉得呢，我们先回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来讲，现在呢我们还都是未成年的，而且我们的弟弟可能还会很小。你想一想，你作为一个哥哥，你不会在你跟你弟弟的生活中你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烦人的弟弟吧？你肯定会有很多很幸福的时候啊，你肯定会因为自己有一个弟弟，然后呢就会觉得每天的生活很充实，有很多乐趣。 不是所有的就是兄弟都会相处融洽，而且他们一吵架之后就受苦的应该是老人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独生子女才能体会到家长把他们抚养长大的艰辛，长大之后一定会对他们好，而不是说如果是多了一个人来的话，可能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会牵扯到老人或者是别的亲戚，这样的话他们的关系之间还是会产生很多的争执。 我觉得你电视可能看多了，因为电视上所有出现的那些人可能都是家庭有问题的，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不是全天下所有的家庭都是有问题有矛盾的。他们长大以后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那么一点事情就把亲情抛之不顾了。 好，刚才听了你们两方小记者不同的观点啊，我觉得你们做功课做得非常的多，而且你们对这个问题也都有自己的非常独到的见解。我们其实举行一个辩论会呢，并不是说要一定要争出一个谁胜谁负，而是把这个问题我们一块儿来，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一些不同的观点。那到最后呢，我还想问你们几个问题。 在你们之中，今天来了六位小记者哈，只有一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那么在你们之中，有没有已经当了哥哥或者姐姐的？ 有啊。 李俊伟是吗？ 对，没错。 啊，你是有一个 小弟弟。 你有一个小弟弟，你的小弟弟多大了？ 嗯，有3岁半了。 怎么样啊？当哥哥的感觉怎么样？ 心很累。 心很累，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时候他会就是抢我的东西嘛，然后有无缘无故的就在那儿哭哭闹闹。 那你们两个会发生争执吗？ 嗯，有时候会。 嗯， 如果跟他发生争执，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咬人。 那你会怎么样呢？他如果咬你的话？ 我就会告诉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揍他一顿。 那让爸爸妈揍他一顿的时候，你会心疼吗？ 有时候会流几滴眼泪吧，因为就觉得吧，他有时候虽然就是不讲理，但是他还处于那个小孩的阶段嘛，所以有时候应该包容着他。 那有没有觉得就是有弟弟之后，你的生活或者说你觉得比较开心的时候呢？ 有啊，像比如说他在那个冰箱里拿东西的时候，都会就是自己够不到嘛，然后让我爷爷帮他拿，然后呢他就会说要给哥哥拿一份，要给哥哥拿一份，就觉得那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感动。 从小就有一个人老是牵挂着你。 嗯， 好，这个是李俊伟跟我们分享的有了弟弟之后的一些感受。就是因为今天到场的六位小记者，可能只有一位李俊伟你是有一个弟弟，其他的五位女生刚好都是女生，你们都是独生女对吧？ 我爸爸或者妈妈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经常在一边偷听，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也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因为我觉得他们会跟我一起玩啊。但是我刚才那个李俊伟说了，他说可能我的表弟表妹是不跟我生活在一起，只是几次来看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我跟我的舅舅舅妈还有我的弟表弟表妹是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一共有9口人的。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有这两个表弟和表妹，我就把他们当了亲的兄弟姐妹一样，我特别的幸福，我觉得自己。所以我觉得要或者不要都无所谓，我也不想就是自己去找他们谈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还是遵从他们自己的意愿吧，我有这两个表弟表妹已经很幸福了。 我爸就是每次商量到这个事，我爸他也会担心，就到时候万一就是照顾小的冷落了大的，他也会担心这件事，所以就跟我妈商量，但我妈也希望就是不要的一个，因为我妈是觉得照顾我长大已经够麻烦，再照顾一个可能他自己也比较累吧。 其实呢，我也想要一个小弟弟，因为我现在呢，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我外甥女儿和外甥太多了，有时候看见他们玩耍什么的，就是特别想要一个弟弟。比如说，如果要是你长大了，你是一个小女孩，你在外面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弟弟会出手相助你，然后呢，遇见一些不好的人，他也会把他解决掉，就是有一个关心你，然后呢，帮助你，特别爱护你的人，也是很好的。 其实家里已经就是刚刚也提到过了，我家里有一个小弟弟了。就是当时没跟我就是讨论过这件事，但是生出来之后，其实还是跟刚刚那样的心情，就是很欣喜，就是很快乐，因为有一个玩伴了。但是生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一个弟弟不是那么好带的。 我觉得就是生一个弟弟妹妹挺好的，可是我觉得就是他真的就是有弊端有好处。因为好处怎么说呢，他会跟你很多的陪伴，然后有的时候吧会陪你一起玩啊什么的。然后弊端吧也有，就是比如说就真的就是升学呀什么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本地人，我是外地人，我是河北的，如果就是真的升学的话就要回老家，可能就不会接受特别好的教育。为此就是我现在升学，我就是我的家长对我都很纠结，所以更何况一个二胎了。可是就是所以就真的是看你的心态吧，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心态好的话，你觉得生一个二胎真的挺好的。可是你心态不好的话，你就会觉得面临很多麻烦，觉得有点困难的话，你就可以不要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你自己的心态了。 嗯，其实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条件，每个家庭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考虑，对吧？ 嗯， 好，谢谢你们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感谢我们六位小记者表现都非常的棒。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靳诗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更多精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